10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周一到周日下午2点，晚上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有请出傅建立老师。我们 PK 台在2018年还要继续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陪伴大家轻松学英语， 那希望呢在2018年每天陪着大家一起啊进步，让我们感受知识的力量。 对，我们当然要为大家尽心尽力的在贡献在奉献更多精彩的课程，祝大家英语学习一臂之力。傅妈是一个非常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天天就惦记着给大家整点什么，写点新书啊，整点什么新课啊，来以示我们的这些学习者。 这不是这么多年您对我的鞭策吗？ 哎，倒也是啊，一起进步，是不是？ 一起进步。 对，所以呢，同学们啊，2018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英语学习的目标的话，我们来为你设计一个学习目标，咱就不说大的，咱先定个小目标。 行，小目标。 小目标就是轻松背单词，助你当词霸，算不算有野心啊？ 嗯， 爸爸。 今年您的愿望是当爸爸。 2018，当词霸。 没错，当词霸。 高端大气上档次吧。 哎，不过今天老师您看哈，咱们以前和大家讲了很多英语知识吧，像什么语法的呀，对吧，还有这种词法句法的，似乎我们应该回归到本源，就是局限在这个词的方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进程。 对，我们英语平台的同学们都有一种啊什么呢，要叫追根问底儿的一种精神。 嗯，没错。 我们带领大家背单词这个过程，怎么样让它真正的落到实处呢？ 对呀，您看咱 PK 台的同学哈，听完您这个节目以后，大家那口语听力那都杠杠的， 飞速提升。 是啊，哎，现在咱们就回头想一想，哎，在我们这个口中经常说的这个英文，我们把它细化到每个单词， 对， 哎，咱看看这些词背后是什么故事。 一个语言肯定是由英籍和词汇组成的， 嗯， 是不是？ 当然。 所以背单词是很多中国同学的学英语的第一道门槛，这个坎儿都没过去，后面的啊听力口语没有办法得到提升，很是郁闷。 对呀，那单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拿个单词书就可以背了，但是您仔细看看，是不是您的 A 字母背得特好，从 B 开始基本上就是新书了。 没错， A 的前半生啊， 前半生。 所以为什么这个单词哈，我们背的总是这样子半途而废呢？那也就是说什么没有让我们坚持下来呢？我想并不是大家的能力，也不是大家的啊这个意志力，它有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您必须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掌握它内涵以后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背好。 就是说呢，到现在这个年头年代啊，背单词早已不再是所谓的死记硬背的时代了。 嗯， 当然如果你有超强的非人的意志，超强惊人的记忆力，你仍然可以死记硬背，当然这也是好方法。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普罗大众的所有的英语学习者们一个更加科学的有效的记忆方式，那就是所谓的词根词缀记忆法。 是的，那大家之前在记单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机械性的啊，或者是一种纯感性的方式去记，那我们呢要从这种方法呢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叫做 analytical method， 就是我们说的分析型的方法。 嗯， 就是晶晶老师您刚才所说的什么词的词根啊，前缀啊，后缀，其实看似是把一个单词打碎，好像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但追本溯源，它 才是语言的根本所在。 对，这个方法呢，我自己本人亲自是试验过的。 嗯， 那么我认为它很有用。好，我读大学的时候记单词是我当时自己主动的去寻找的啊，相关的书籍来进行词根词缀的记忆法。当时我首先呢是先背单词，进阶背单词，比如说先背1000词，再背2000词，再背5000词到10000词。然后第二步呢，我是选择的用词根词缀的方式，哎，把以前学到那些单词、背过的单词都进行一个梳理和一个集成的记忆。 结果您就发现这个词根它确实是提纲挈领的， 非常重要，而且算是一种相对的高效快速的方式，所以一定要介绍给咱们的学习者。 没错，在我的英语教学过程当中呢，也发现啊，比较简单的词呢，可能大家是下意识或潜意识的就记起来了，但是一些比较漂亮的词或者是一些比较学术性的词，您要再死记硬背，那真是必死无疑。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呢掌握一些规律，用一个规律可以套很多很多的词，这其实就是构词法了。 对，语言的一方面呀，要用强大的语感来学习，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也要去不断的总结技巧和规律和方法，让那些呢比较喜欢或者是感觉自己语感稍微差一点的同学也能有方法啊，走上一条 不归路。 对， 单词不归路， 热爱英语学习的路 啊。 对， 对，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让大家喜欢上英语， 那说 轻松的学习。 咱们也说了这么多了啊，大家刚才可能听了觉得挺复杂的，哟，这英语是不是从这个老外啊，这老祖宗开始，然后就是这么复杂的、这么理性的一套方法问呢？ 对，咱们今年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多多的去认识单词和探究单词。所以从今儿个啊，这个咱们的词霸练成绩的系列课的第一节开始呢，咱们就要来听点故事。得倒点根源。 对， 我们要知道这个英语这门语言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怎么样的。对吧，就像你认识一个人一样，你得知道人家是吧叫什么名儿，家在哪儿。 对，没错， 是吧，是干什么的，这些基础的信息你得知道。本来富妈妈想把这节课命名为什么呢，单词的祖宗。让我给拦下了。富妈太实在了， 太实在了， 太实在了。不过也差不多，今儿个咱们要说一说历史，说一说发展，说一说祖宗。好不好？ 祖宗， 哎，有请富妈，我们都坐在小板凳上哈，听富妈跟我们讲讲英语的发展。咱先从民族语言说起吧。 行，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每一个国家呀，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哈，是先有民族还是先有国家的呢？可能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哎呀，这国家是首位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在人类的这个文明发展当中啊，国家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啊，我们以中国为例，实际上有国家，大家听，是国家而不是家国，对不对？所以这个国家二字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是五四运动之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才有的啊。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我就是自己小家啊，皇帝那是皇帝的家，叫皇室，他没有这个家，或者我们说的国家、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样的概念。那同时呢，在这个西方文化当中也是如此。大家想想，国是由很多的这个城市而组成的，对不对？那大家知道吗？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我们也管这个地方叫 city， 但是你不能把它翻译成叫城市，我们管它叫城邦啊。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国家的背后，实际上呢，它是由每一个民族而代表的。就那时候它没有国家这个概念。那什么叫做民族呢？为什么说我是这个民族，它是那个民族呢？好，这个里面有几点，比如第一个，它有这个地理的这个限制啊，大家在某一个区域，对不对？比如我们都知道，曾经在埃及啊，竟然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那这个它也是这种地域的区分， 就是我在长江头，你在长江尾， 哎，对对对，没错， 我在这个山里，你在那山头， 对，那天上呢，就是我在那个银河那边，您在 银河这边， 哎，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就是习俗，哎，各个民族之间它有自己不同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些习俗或风俗。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了，就是语言。 语言， 哎，这个语言呢，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语言，它只是民族语言，叫做本民族语言，所以我们管它叫做 vernacular language。 vernacular language， 民族语言。 对，哎，所以这个民族语言呢，它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啊，就是某一个民族啊，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风俗习惯等等。那么随着呢，这个民族当中的一些部落逐渐的强大，有了自己的这个 领土的范围，或者是有了对其他的民族有一种进攻性或者是压迫性之后呢，逐渐的才形成这个国家。 嗯 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语言，你首先要了解的并不是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而是某一个民族说什么语言，我们就管它叫做民族语言。 哦，一个小范围的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呢，彼此交流思想感情啊，交往联系的时候啊，所使用的一种语言。 嗯， 现在人我们常说，哎呀，咱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或者咱俩很有共同语言，这就肯定就是说这个语言吧，你说的我懂，我说的你也懂。 嗯嗯， 这叫共同语言，是不是？ 对， 它就是民族稳定的一种基本的特征了。 对，但这种语言日后呢也为国家的形成做好了铺垫。 我们看到在那个维基百科上啊，这个语言解释为说 A vernacular or vernacular language is the native language or native dialects of a specific population. 好，这个民族语言呢实际上就是某一个民族范围之内大家所说的一种本土化的语言。 Especiall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literary, national or standard variety of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region or state inhabited by that population. 那这些语言呢是由特定的人所说的啊，通常呢语言当中呢是来自于像文学呀，还有呢这个国家呀、民族啊等等的一些日常的行为标准。 哎，你比如说吧，咱中国人的民族语言就是汉语。 对，没错。 法国的民族语言就是法语。 哎呦，法语还挺时尚的啊。对，那我们都知道日本，那它的民族语言当然就是日本语了啊。大家说日本语不是来自于中国吗？对吧？啊， 那也不一定，那就是说它的民族语言肯定是定性为是日语。 是的，如果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本尼迪克特写的这个《菊与刀》啊，你可以看到里面对于日语这个民族语言有自己特定的一个描述。 那问题来了，那我们现在学习的啊，西方人口中所说的英语，那是什么民族语言呢？ 那好多同学肯定一开始都想到了，这肯定是英文说的呀。 哎，还恰恰不是这样。这门语言现今能够在全世界啊75个国家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它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甚至强势的生命力呢？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语言，这就跟它的起源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啊头破血流的都在学英语啊？ 头破血流的。 为什么呀？ 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很大。 非常大。所以说英语不见得是英国人的民族语言。 对，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不列颠群岛啊，它在我们说的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就远古时期也住着很多的一些当地的土著人口。那么首先第一种人口呢，它的名字叫做宽口瓷器人。啊，大家说这怎么叫宽口瓷器人呢？因为我们找不到它真正的比如什么头盖骨啊，什么头发之类的，是在这个比较宽口的瓶子上面，哎，有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和再稍微近一点的这个伊比利亚人呢长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记住哈，在这个不列颠群岛上首先是宽口瓷器人。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一个新的一个人种啊，就叫做伊比利亚人，哎，他们呢就逐渐的在不列颠群岛上面生根发芽了。 哦，就是说本身的英国是一个岛国是吧？最开始他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像赤身裸体或者是披着 对 兽皮的这个男人女人， 对， 他们也是像古代的人一样，都是在原始森林当中觅食， 对， 涉猎于沼泽草滩之上的，对不对？ 对， 宽口瓷器人。 那这些人呢啊，就是当时这个英国的一些史学家哈，就认为呢他们是没有语言的，因为你在所有的这个能够挖掘出来的这些遗迹上面你看不到任何有语言的标志。你比如说咱们中国有什么那个甲骨文啊这些东西哈，但你发现没有，人家那个瓷器上面或者什么上面它就是一些所谓的劳动工具等等。 诶，那可不可能人家是有那个 verbal 口头的交流方式，但人家可能没有发展到说啊还有纸笔给写下来，或者说什么东西给留下来。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呢我是查过一些资料的哈，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语言的交流就是您说的类似的一些肢体语言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声音。一些叫声， 可能像动物之间的交流一样， 哎，对对对，是比较初级的， 那直到在那个公元前30世纪的时候，福巴刚才说的第二种人叫伊比利亚人，他们就从欧洲大陆呢，就来到了这个大不列颠岛的东南部开始定居了。 外来的。 对，没错。那说到啊，这个欧洲呢，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欧洲的英语叫做 Europe？ 哎 ，Europe，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神话典故啊，就说在当时呢，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然后结果呢，这个上帝啊就看到她了。啊，他很喜欢，希望呢能够把他带上这个天上去。结果这女孩子说：“我在这儿挺好的呀，我不喜欢去。”然后呢，这个上帝呢就变成一只牛，啊，然后呢，得这个小姑娘呢就骑在这个牛身上，哎，挺高兴的。哎，不知不觉的呢，这个牛啊一下子就化身成了，就变回了他的这个原型，就说：“你看，我神通广大，你跟我走算了。”结果这女孩子说：“不，我还是不想走，我就是喜欢这个地方。”结果上帝说：“那好吧，我呢就把这个地方赐予于你。” 哦， 然后这女孩子说：“那谁知道这个地方是我的呢？怎么能证明呢？”结果这个上帝就把这个地方用女孩子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就叫优罗普，所以最后这个欧洲就叫做 Europe， 就这么来的。 感情是一个女人的地盘啊， 可以这么说吧， 来自于一个女人的地盘。 对，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和在之前时候哈，这个还没有形成父系社会的这个母系社会是有关系的 啊。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了。 对，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你想研究语言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文化的源头通常是来自于欧洲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伊比利亚人呢，也同样是来自于这个当时哈神秘的这个文化的发源地欧洲。 哎， 嗯， 所以欧洲大陆很有历史的哈， 对呀， 也很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神话等等， 没错， 其实也很精彩，非常精彩。你说这女孩子骑个牛是吧？这种意象和象征，你看中国的老子。不是也是骑着牛吗？ 对，没错， 是不是？ 对， 很有意思。 是，那么呢，伊比利亚人呢，虽然说哈，在公元前30世纪呢，就来到了大不列颠岛 东南岛就定居了， 对，定居。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形成文化的气候，反而呢，在这个700多年以后哈，又是从欧洲啊来的一群人，我们管他们叫做凯尔特人。 哎，这群人就重要了。那这群人慢慢的来到了这个不列颠群岛上。 对。 而且他们还具备一种使用铁器的能力。 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之前，比如说像宽口瓷器人，或者呢是中晚期的这个伊比利亚人呢，他们还身处于石器时代啊。不管一个是旧石器时代，一个新石器时代，但是依然呢是用石头作为他们的生产工具。 对。 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凯尔特人已经使用了铁器了，这就代表的是什么时代啊？ 就是铁器时代了， 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就进步了。 对，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生产工具的进步，实际上代表的是人类智慧的一个进步的标志。 对， 啊，那么不仅仅他们能够有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同时他们的大脑也具备了沟通的能力。那这种沟通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管它叫语言。大家注意哈，所谓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对对。 凯尔特语就是在不列颠岛上所能够发现的唯一具有史料依据的最早期语言。 那您想想，这凯尔特人又会使用铁器，还有自己的工具，对不对？那而且还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俩就在这个不列颠群岛上安逸的生活。 哎，从此就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对。 但是 在公元前55年到公元前50年、哎